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周京城将遭遇重污染和冷空气的侵袭，周后期气温会大跳水，夜间最低气温会跌破冰点。来听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今起三天，本市虽然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扩散条件逐渐转差，能见度略有下降，雾和霾天气持续发展，冷空气侵扰北京。周三天空逐渐转阴，周三夜间到周四，京城将有犀利的小雨，山区是雨夹雪或雪，北风将加大到4级左右。冷空气虽然驱散了雾霾，但带来大风降温。本周后期北京的气温大跳水，请注意防寒保暖。周四和周五白天最高气温只有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0到1摄氏度。双休日期间，白天最高气温回升到10摄氏度，但夜间最低气温跌破冰点，在-1到-3摄氏度。据市环保监测中心预计，今天起本市的空气质量转差到轻度污染，周二为中度污染，周三将达到5级重度污染。本周四中午前后，冷空气赶来救场，这轮污染过程结束。大家出行时请注意做好健康防护。 继续关注新闻。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接下来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人艺举办了本月度剧本朗读活动，刘志阳、朱小鹏、金汉等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们朗读了契诃夫的经典作品《海鸥》。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相声名家李伟健昨天举办了收徒仪式，刘立强等四位相声新人成为李伟健的弟子。这场收徒仪式并没有采用相声界传统的百知宴形式，而是采用相声新人向老师和前辈鞠躬献花的方式，还融入了相声教育普及的元素。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中英儿童剧艺术家联手打造的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将于下个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一棵漂亮的古树应该为建一个超市停车场被罚倒吗？追求财富增长的贪婪者可以被允许破坏环境吗？在剧中，一个个问题将带领小朋友们开动小脑筋，展开思考，使环保的意识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的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二环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车多， 德胜门桥到东直门桥由西向东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一。周一我知道大家不想上班，不想上学，总之就是各种不想。但是呢，冬天的这个被窝啊，哎呀，还是得掀开，我们还是得走出来。那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临近年底了，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聚会。今天我们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创始人傅奇老师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各种年底的聚会当中，怎么样可以不再低头吃饭，可以抬头看着大家。欢迎傅老师。 早上好呀，大家醒醒呗。我是傅老师。 对，傅老师今天说的这个呀，真的，哎呀，这是好多人都很需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微博上面发了节目预告以后，就有一个朋友说，太好了，今年夏天的时候参加同学聚会，还想着我应该培训一下，以应对聚会唱歌这个问题。 主要是终于不聊孩子了，我觉得。然后大家觉得，哎，这到我自己身上了，可能高兴了点。 嗯，对，就是有孩子的父母也有这个问题、啊。 有啊，他是父母之外的身份，是成年人啊。 嗯， 对， 而且就是现在的幼儿园呀、学校呀， 还有面试家长什么一类的。 对，组织个亲子什么什么活动，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演节目，这演什么呀？ 演什么？ 对， 对啊，因为小朋友学了很多的东西，能唱会跳的。 哎，现在家长很厉害，好不好？ 真的吗？ 很多家长，尤其妈妈们，就是在开始跟着小朋友学一些东西的初始阶段的时候，都跟着一起学耶。 哦，那今天我们还是针对那个没有机会跟着小朋友一起学的成年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好了，嗯，到年底各种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学聚会、公司年会，哎，你也想唱首歌？哎，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艺，这个时候呢又有点怕怕的、怯怯的，说 我觉得应该他们先在这期间问点什么问题，然后有准确性的、有目标性的回答他们， 有目标性的说，哎，我哪首歌唱的不好，我想唱哪首歌， 或者大概问题是啥。嗯，对， 好，嗯，这个涉及到说成年人学唱歌，哎，这件事儿怎么听起来是我还有救吗？老师，我还有救吗？我还能再救一下吗？ 人都还活得好好的，能救的。 好，嗯，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今天啊，我跟傅老师一起要送给大家体验的名额，也是跟成人学唱歌有关的。嗯，想要看到我们送出体验、免费体验的名额的内容，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向傅老师来提问关于成年人学唱歌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就可以了。这位夏天就参加了同学聚会，那个时候就开始琢磨，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来学的这位朋友，我觉得 那他主要问题其实 可以 就是要找老师嘛。他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应对一下，就是他。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 现象，对，你不知道，对， 就是我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学一下，但是呢 我不太清楚我的问题，这是找到傅老师的第一步，对不 对？我昨天其实有在一个朋友的一个美学俱乐部里面上了一节成人的声乐课，我当时给他的那个课的主题叫做声音重塑，塑造的塑，我当时写了一个，这个黑板上写了一个大标题叫做理智与情感，就是很多人认为唱歌这个事情哈，只要自己喜欢，甚至就是说普遍在外面学的人都想圆自己一个梦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喜欢之前，首先你应该理智的先看看你对自己有多少认知啊，这个认知里包含了就是说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结构吗？你了解自己的口腔结构吗？你了解自己日常说话的习惯吗？你了解自己是不是由于说话习惯不好或者生活环境不好而造成的一些病灶吗？假比如你有慢性咽炎吗？假比如你说你有鼻炎吗？假比如你有没有过敏性的咳嗽，季节性的呢？如果这些东西你都不了解，你上来就说我歌老唱不好，或是说你对身体结构没有了解，对自己到底能所达到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音域在哪里也不知道，你提的第一个问题，老师我就特想唱高音，我高不上去，我特想唱低音，低我也低不下去，然后这时候你就在想， 这是很多人的问题， 对，然后这时候你就在想说李小双干不了姚明的事儿，对吧，就是、 姚明也干不了 李小双的事儿。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先对自己有一个非常理智的判断跟认知，如果你今天就是一个中低音的嗓子，咱就别老想唱阿信的歌呗，然后要是唱不上去就老想着我梦想着有一天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唱阿信的歌，然后就是死了都要爱躺在那边。最后你知道以前有一个真实的数据是说，每年春节和那个年会包括年底聚会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去医院排队看那个嗓子的那个耳鼻喉科，你问他是因为在 KTV 里边疯狂的破坏自己的限制，你好多人都是唱死了都要爱唱坏的，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还在想说这可能吗？这难道就跟那个什么爆竹烟花每年就是炸伤多少孩子那样的一个数据的那种感受？但是后来也想也是啦，就是大家都不想知道自己到底极限在哪里，然后就使劲的像拉筋，你知道拉拧了也会受伤，他们就在不停的拉自己那块脆弱的小肌肉，然后不管不顾的那样唱下去。所以我觉得刚才为什么我说一个就是跟昨天我在那个美学俱乐部里讲的课也是一样，最好来之前大家都先清楚一下自己的问题和目标是什么，然后最好咱们再根据这个你自身的条件判断一下，这个是需要理智的。紧接着如果告诉你一些适合你的训练方法，你有多喜欢这个事儿是情感上的事儿，才能帮助你进行一个是说你可能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一个训练，达到你最终最后想要，即便说成年人速成也好，不速成也好，那样的一个目标。如果说你哪件事儿都是一个算了唱不上去算了，这个就是情感上不足够。如果说你说我就想唱上去，我非唱不上去，然后一看你不就压根不是那个嗓子，我觉得这就是不够理智，就不够不愿意去面对自己。可能你完全可以唱一个适合自己音域的歌啊，这是为什么大家看我是歌手也好，或者是唱这什么好声音啊什么这种节目，大家为什么要改编呢？我觉得改编其实第一方面突出了自己对音乐新的理解，另外一方面其实他选择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调式。其实 KTV 里面很贴心的为大家找到了升调、升调、降 调， 就是不去用啊，就是一定要上去。 哎，我觉得很多人不是的不去用，是不太会用，你知道吧？就是、很多人学唱歌， 你是说他降了之后，他就找不着调，他就会跑调是吗？ 对，就会找不着。 那他不冷静啊？他其实很多人学音乐不冷静的原因就是，你降了之后，尽管是在 KTV 大家 happy 着呢，是吧？哈，那你降的时候，你依旧可以先听一小段导唱，你再唱啊。 哎，我没有试过，就是降调完了以后 点原 唱， 对不对？你先 点原 唱，或者是说你先听一听它的伴奏在哪儿，然后你跟着哼哼哼，先找那个调。好，我重新再来一遍。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正常学习的过程嘛，你先听然后再唱出来，先听再唱出来，你只不过可能你在钢琴上找音，或者是说今天有示范给你做练试唱练耳，指的不就是这个吗？就大家都好着急，就要不然我就唱原调，要不然就是我降了之后我自己就一直在那边啪就跑了，之后就把话筒一扔，再不想唱了， 就再回不来了， 就再回不来了。 这个你看刚才傅老师 一口气说了很多大家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真是五花八门。 对，给了他们时间在下边敲字。 对，但是因为第一步其实还是我们真的要去了解一下 自己 的生理上面的有没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 或者是天生的这个口腔结构的构造啊，适合什么样子啊，就这些他们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啊。居然有人说真今天好忙，但是信号为什么又不好啊？这么可怕吗？信号不好呀，没关系，可以听我们的回放啊，在听听 FM 上面。但是呢，这个来抢一下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这个成年人学唱歌的名额，体验的名额，大家还是最好是在直播时段给我们留言。没有关系了，微博上面我已经写出了具体要送给大家名额的内容，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哎，你刚才听了傅老师的这个启发， 立刻找镜子看看 啊。对哦，是这样，我要先找自己这样的问题啊。那大家找完问题以后，你知道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特色，就是大家都要等红灯、 啊、 或者是等到地儿了、 啊、 把车停好了、 啊、 开始打字儿、 啊、 所以我们上周有几期节目就是哎，我们也是要送体验名额，我说哎，大家都不需要体验的嘛、哎、后来发现下半段大家哦， 突然就疯。 对，就是而且所有人的第一句都是哎，我终于等到一个红灯了，所有人都哎，我终于到地儿了、 很好哎，安全驾驶。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有红灯的时候，这个红灯还比较长，或者是到地儿了再给我们打字儿啊，也来得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之后呢，在第一条微博里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今天我们跟一同六艺精英教育的傅协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成年人唱歌有没有可能速成。我马上就想在年会里边去表现一下，哎，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就能跟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哎，这个可不可能呢？傅协老师有办法，有办法。因为我们说到年会也好，聚会也好，大家这个目的性还是比较强的，且呢有点急迫 啊、 啊！多数的人说我当然喜欢啊，但是能不能也先帮我解决一下这个眼前迫在眉睫的这个问题、后续我们再来谈我能不能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遇到的基本上就是成年人正常会有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立刻想要解决高音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我刚才说日常已经开始有一些慢性的这些啊、嗓音上的这种疾病，然后呢还有呢可能就是说在我看来其实他说话方式非常不好啊、我们说有好的说话方式才有好的歌唱方式 啊，所以是不是应该在找傅老师之前先找我？ 对， 我原来咱俩是一 条龙，一条龙服务，我就是那条龙，是吗？ 我这哎，这前面有胡须那个部 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唱歌那么好听的原因 啊？真的吗？不，就是我拒绝跟傅老师在同场，同场唱歌，我属于前面那个抛砖的那个部分。 可是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也并不出来唱歌啊。 对，这个是 对呀、啊，我也并不出来唱歌。 傅老师不轻易唱歌啊，所以今天能给大家送名额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儿。好，先调整一下说话的这个， 对， 这是为什么呢？原理在哪儿？ 对，这当然了，就是我们总说啊，孩子在六七岁的时候再去学这个好的发音的时候，是对他口腔建造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因为他在发育，然后他整个的口腔也跟着在一起发育。如果他那个时候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说话方式，那个时候对他未来，不管是唱歌也好，还是其实他表达自己也好，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然后会有个非常好的这个口腔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先抛开唱歌这件事情的话，唱歌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觉得人先说话才唱歌，对吧？对啊、然后 先学说话， 先说话再唱歌、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又会发现，其实唱歌的时候里边的所有的歌词，其实就是我们说话时候日常用到的啊。那么，所以如果你连好的说话方式都没有的话，你日常的肌肉记忆和肌肉习惯就会在你歌唱的时候带到你的唱歌词儿里面去，那么这是第一步。那么很多人，尤其在 北京生活的人，他可能说话比较含糊吞字啊什么这种的。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因为鼻腔的构造或者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日常口腔的前半部的状态，他喜欢用鼻子说话，就在那儿说，然后都晚了，然后呢他也不那个张嘴，就咬着牙，你知道吗？就是咬着牙用很大力气在用嘴巴和牙齿说话。 这我们说话其实学播音专业的也知道有一个唇齿力度的问题，就他唇和齿的力气都 一起用力呀，就然后然后他再不张嘴，然后再加上鼻音，他可能就有点不行了啊。 这个感觉好像是娃娃音的必备耶。 娃娃音又是这样了，这个是捏着嗓子了啊。所以就说当你可以模仿各种声音的时候，其实是说你知道利用哪个 哪个位置 啊，对，你就可以把它模仿出来。所以那么你看好的建筑空间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顶要圆，对不对？然后这个周围的空间不是闭塞的。那我们正常的一个人正常不张嘴或者张嘴的时候，你的舌头、你的牙、你的这个声门的宽窄、你的扁桃体、你的真假声带、你的小舌头、大舌头都已经变成了一个阻碍，对吧？更不要说有些人他牙齿长得不是很标准，他可能有小门牙，或者他有小兜齿啊，就是这些事实上都可能会对他唱歌有一定的 影响。 那么我昨天有说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说这个影响可能说你作为正常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很好，但是呢甚至有些人有个小兔牙还蛮可爱的，对吧？但是呢他可能如果你真的想唱歌的时候，你需要找到自己这方面的，咱们不能说是缺失吧，咱们是说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利点，看看怎么样把它弱化之后引导到你有优势的空间里面去，然后让它就是帮助你歌唱，或者说帮助你更好的比现在稍微再多高唱两个音。 哎，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刚才傅老师说了那么多种情况，不管说我来找到傅老师说，哎，我可能是傅老师检查了以后，他发现是这个唇齿力度过于用力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是几次课，我们先解决这个头子上面的这个问题，然后才会进入到说好，那接下来我们找对这个位置了。